像那句美丽的口号，挥不去。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要学习保护自己。让我相信你的忠贞，安然统治。 是明一晚 今晚也逃不过下个循环，埋怨这世界发明了那么多药方，却没有一样治疗千杯爱割的伤。不想又如何面对今晚，空空心房只有寂寞。 好奇的月亮，把枝头又